最爱你，最爱你。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在听什么音乐的时候最爱我呢？好了，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在这呢，祝各位周一下班快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出来，周末好像比平时上班还要忙啊，真的是要过年了。那么下周呢，只能就是周末的时候只能休息一天了。为了更好的过年，努力吧，同志们。当然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跟你们分享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昨天呢跟朋友吃饭，以为啊是给我美美的录视频呢，我还在那儿吃特别香，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好吃呀。可是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自己都笑喷了啊，真的是 APP 惹的祸。不过呢还挺有意思，就是把人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就是你不可能变成的样子，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啊。那么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一下好玩的 APP。 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过朱元璋的朱？那么微信平台呢，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 105，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进行关注就好了，直接发送微信就 OK。 大家今天共同来分享咱们手机上都有哪些好玩的 APP。 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 Avril Lavigne How You Remind Me。 Man, I couldn't cut it as a poor man stealing. Tired of living like a blind man. I'm sick of sight without a sense of feeling. This is how.

我规定是前两位车友的到来将会获得的是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两张价值八。车友来了啊，首先看到了黄秀丽，第二名朱虾朱新野。再看看后面的车友们，看到傻袍子未命名，大香香来，小六六，还有前面之前来的我就不点了啊。之前的以为点名呢，其实呢还没开始，只是告诉大家今天的第一名第二名都会有奖品的，那么也是恭喜这二位啦。好了，点名之后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就是好玩的 APP 你都用过什么呢。看到 Black 小强还有广泽，他说有个软件叫 Walk Up， WALK Walk 走步是吗？还有呢，这边看到了君，他说了好玩的 APP， 我觉得就是 Faceo 啦，可以和朋友拍很多可爱的照片。我最近也比较痴迷那一个。我们微博当中还有很多朋友，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当然我说的好玩的 APP 也可以是游戏呀。那么一段资讯我们就先听歌，来自梁朝伟为情所困。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曾经爱过一个人，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是如此美丽的容颜，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心疼

的爱让我坚强。 爱的海洋来自曲婉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好玩的 APP 啊。我们这边看到了渐入佳境，他说好玩的 APP 当然是王者荣耀了，对吗？前两天还和淑君一起玩呢，是一定这个低调啊，一定要低调。这边呢还看到了提拉米苏说最好玩的应该是找你妹啦，我还真没玩过，不好意思。应该是不是就是大家来找茬那种啊。飞扬微博名字叫做飞扬的天空流星，他说有个软件叫做印，可以美图 P 图和交友啊，这个我用过，挺有意思的啊。波波的春天已过，他说 Snow 相机好搞笑的，确实 Snow 和 Fisher 有一点像啊。还有 Black 强，他说到了 Give It Up， 一款比较有节奏的游戏。这边看到了这个心理科，他说到见过好多搞怪的自拍 APP， 但都不知道名字呀，求听友们推荐，你看看大家的留言就可以了，真的都是啊。要我就吃饭了，说我比较喜欢暴走漫画这个 APP， 神秘的那是谁谁谁，有的挺有意思的，很多段子在里面。告别爱的夏，他说最好玩就是汤姆猫了，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还省猫粮呢。确实汤姆猫做的还挺不错的，就前几年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呢。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好了，提醒各位，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躁万岁。那么我们的狂躁万岁的互动游戏时间呢，也会送出水母馆的门票，如果你想拿走的话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1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潮流的秀场 ，MyFM 给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永远想念你， 都在相遇。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福利， 福利， 福利， 福利， 福利来了！ 新年伊始 ，MyFM 100.5派发福利了。 1月16日至1月20日，锁定收听 MyFM 100.5全天节目，超值福利送送送！ 参与主持人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 500张未来水母馆门票拿到手软， 还不锁定收听 MyFM。 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坤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抗造你来就知道，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账号 TG 下划线 MyFM 100.5啊！关注之后呢，我们就等待我提问题了，稍后直接把问题答案以微信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好了。那么今天呢，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我们的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2张。那最主要的是，关注到我们微信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利是你想不到的。 本周系列送分系列，就是特别简单，我们来听听看啊。仔细听吧，反正我觉得挺简单的。 日益增长的机动车严重堵塞我们城市的交通， 心塞啊。 接到最多的问候就是在哪儿堵着呢？每次经过西三环总有个女孩冲我笑很久。 是谁呀？ 她就是路边广告里的女孩。 那我们来看看中关村北大街附近， 就是那儿 铸就了多少路怒症患者， 很多女孩子出门前都不用化妆。 怎么可能？ 早高峰堵在路上就是个化妆的好时机，不但可以悠闲的化妆听听歌，还可以补个养颜觉。你还遇到过什么情况？ 哎，你还遇到过什么情况吗？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个开放题。没有啦，只是开了一个小玩笑，怎么可能是开放题呢？好的，那么我今天提出的问题就是给大家三个选项，其中选一个选项是没有在音频当中出现过的。 A 选项广告女孩冲你笑， B 选项正在车上化妆的女孩， C 选项正在车上拍照的女孩。 ABC 选一个，直接以微信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官微就好了。那么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听的歌曲是来自周华健，送你回家。 挥霍，自由自在快乐，让一生的守候里只有我，含情脉脉，一个害羞的我，冲你来你在乎你不是我，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 让我送你回家。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The answer is coming. 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狂躁万岁的正确答案啦。哎呀，我提醒各位刷屏的宝宝们，咱们刷多少呢，也是一次，所以我看到小笨猪你发了33次，怎样，你是要把我的屏幕发到爆吗？可是它爆不了，只显示一次。点个名啊，看到了，我说我累了，奔跑在荒野的雪兔有点甜，什么横着走的甜子，差不多小姐 I'm yours Jeans 宋小石灰说不离天下悠悠多伦多等等等等，基本上没有错误答案啊，有的个别的选 B 肯定是不对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 C， 你答对了吗？ C 是正在车里拍照的女孩，我们音频当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女孩，就是堵车路上嘛，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其他需要做的事情，是吧？你需要补个妆呀，或者是没化妆的化个妆呀，这都是在上班路上堵车时候会发生的情况。好的，那么我们就来转出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我们天津海上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2张。听了这个歌我都不想结束，都不想让它停下来。我们听到了叫做这位小兔兔，恭喜你了，很可爱的名字啊。他的答案也是正确的，恭喜他获得了未来水母馆的门票啊，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去看水母了。我只想说很漂亮，因为这个水母馆呢我已经去过了，而且官微当中也有我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哎呀，原谅我戴着眼镜，这样会装的有学问一些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去猜问题的答案就可以了，也有机会获得未来水母馆的门票。所以呢赶快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就好了。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想参与的话呢，我们明天再约，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我们共同来说一说好玩的 APP。 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歌曲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这里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就连吵架也很过瘾，不会冷冰，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一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Thank you. FM 100.5。 海阔天空，希望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海阔天空。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好玩的 APP。 那么我们在新浪微博当中继续看到了馒头大魔王，他说以前呢下过一个模拟放屁的软件，偷偷放在别人身后用，那周围投来的小眼神啊太爽了。那只能说你太坏了。完美小老虎他说，哎呀我是第一次抢到沙发，好开心啊。好了，这种开心呢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的，对吗？好了，这边看到了樱花树下斗地主，他说必须永不言弃呀，一款节奏感很强的小游戏，天天玩，在公共场合我一玩旁边的人都看我玩，这是什么呢？好不好玩？一会儿我也下载去试一试啊。这边看到爱是鱼，他说有个叫 Bloody 的软件很好玩。都是干嘛的软件？我觉得我自己一下子就老了，没听过。波波的春天已过也是王者荣耀，一般人我都不告诉。还有未雨绸缪也是同样的，左手青春右手年华也是。从这个留言当中可以调查一下，就是哪个 APP 软件应用最多。你看我说我累了，说开心消消乐根本停不下来，简直就是地铁的好伴侣。好吧，我们先分享到这里，那么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可以继续搜索舒君我的名字啊，当然是新浪微博啊，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李白。 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些事来澎湃，抖动女感。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 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 FM。 有种不完整的心。 My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地好音乐。 来自鹿晗某时某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玩的 APP。 看到了微博当中名字叫做 My Baby， 他说我有好玩的 APP， 就是宝宝树孕育，他可以每天告诉我肚子里宝宝的变化、发育状况还有注意事项。哎呀，有我大闺女时都没有这么先进的 APP 呢。哇，你这是第二个宝宝，真棒。这边看到 Ambo 欣欣，他说孩子妈的手机里只有某宝啊某宝啊，是因为有孩子才去逛某宝的吗？这边看到悠悠，他说阴阳师呗，玩了四个月没弃坑，玩的最长的一款了。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分享到了什么 生活的 APP 呀、啊、然后拍照的 APP， 然后再一个就是游戏的 APP。 最近真的手游啊特别那种上瘾，就是你很享受在这些游戏当中那些快感。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那一段资讯过后继续来说啊。将会听到的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 FM 100.5。 珍惜你的灯火。 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 歌总柔的虐人情怀，杰伦的歌歌词总要你来猜，伊森的歌要留胡渣才明白，雨神的歌一般人唱不太来。我爱的歌不是刻在十年前的磁带，而是1005随时随心不间断。 My music My love My fa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너자꾸있네이별은한걸음내게뭐라고한마디꺼내주질않고눈물만흘리네아직도내모습그려눈을감는데도이제사랑하지않는너의마음을붙잡고슬픔에잠겨요사랑하지만보내야한다면미련도후회마저남겨두지않을게요슬퍼하지마시간이지나가면우리서로모르는사이로 来自 Jazz 带来的无法送走的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条有关爱情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充话费了啊。有一个女孩呢，她就是充话费， 一不小心呢，他冲错了，他怎么给对方发短信，对方都不回，然后最后就好像言语比较刺激了一下，然后结果呢，对方就给他充了双倍的话费回来，哎，两个人一来二去，然后最终呢，就两个人牵手了，正好对方是男生啊，两个人聊得很投机，最终呢是走在了一起，充话费得了个男友，你说这样的好事儿？而且主要是人家男生把这个双倍的话费给这女孩子了啊，哎呀，这矛盾解开，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了啊，真的是天赐良缘啊。不知道你如果单身的你的话呢，什么时候充过话费，哎，充了个男友回家，或者呢充了个女友。祝新的一年当中呢，这些单身的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伴侣吧。好了，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 JS 杀破狼。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FM 100.5。 这流离的宿命，我残破的羽翼。

哪里需要我就要去，就要到哪里去，哪有空我就把哪儿补起来啊。我们不管在生活学习当中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不应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吧？就小能手，我们什么都会，把我们放到哪儿我们都可以做好它。新的一年嘛，要做更好的自己。继续听歌，来自梁咏琪，中意他。 拿到手软。 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会一直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 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勇者，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 只是没有如果。 只是没有如果，来自张靓颖和王铮亮。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有一个小螃蟹，是在微博当中看到一段影片啊，一个螃蟹逃脱的影片。有人呢本来是要做螃蟹的，想不到呢一送给螃蟹，这只灵活的小家伙呢竟然拿起桌上的刀子，就是那种小刀啊，就这样逃跑了。然后就看到这个影片当中，这个螃蟹就拿着夹子，他的钳子啊，夹住这个小刀横着走，好像潜台词就是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生活当中嘛，一些乐趣都是要自己去发掘的。其实你会觉得，哎，螃蟹不就拿了个刀吗？但是你转念一想，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了，有意思的事情分享给你们。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张学友《在你身边》。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香，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每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只在 My FM。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块白金，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住住我的马子住住住，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住住住住。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 想什么？ 还说得出让人发笑。 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选。 白兔爱我就大声说。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啊。关于阎王吴也不能说颜值担当，应该说颜值担当吴亦凡。那么据北京海淀法院的消息呢，因为某主持啊，他的话题呢是说吴亦凡吃喝嫖赌欠下3.5亿，那吴亦凡呢也是以名誉权为诉讼， 至到了海淀法院。那么在12号的时候呢，海淀法院是审结了此案，一审判决该用户要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维权的合理费用是12200元。其实呢，也是支持这样的合理维权，如果真的是这个属于恶意诽谤了啊，那也不希望娱乐圈那么的乌烟瘴气，也希望这些明星呢能起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好了，我们关注完娱乐资讯，继续来听歌，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 黑夜天空，想起你的手，去过的那个星球。因为一接受分开了，你是快乐的。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爱得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 信誉，诚信档案是最大的财富，失信记录是最痛的耻辱。 诚信天津，敬业远来。 MyFM，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Music 40， 无间断为您播放好音乐。 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 傻里，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 这才是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了。这个时候淑君呢要给你们送一个养生的小常识：常吃八类坚果，不仅可以补给日常的营养所需，更可以缓解疲劳，补充能量，为健康加分。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核桃呀、腰果呀、碧根果呀，这都是咱们过年可以吃的，就是稍微的放松一下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坚果，如果稍微吃的多一些呢，很容易发胖的。还有花生呀、开心果啊、杏仁、榛子啊、松子啊，就是非常开心分享到这样的消息啊。它是非常有营养的，也有保健功效，所以呢大家可以稍微的去吃一些这些坚果都是没问题的。尤其哎呀，反正我比较爱吃开心果、腰果、核桃、碧根果，其他的这个像榛子可能没有太大的味道，我就不是很喜欢吃。我比较喜欢吃带味儿的，而且杏仁喜欢吃那种甜甜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呢？好了，我们就是继续听歌吧，一会儿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将会听到李琦《心醉》。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看你眼神藏着什么，心中温冷却了心头，说你累了，我还独守，无法兑现的空白话，叫我怎么不去牵挂？你说的无心。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伤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怎么能听得下去？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对。

有观点。 哦耶！ 2016年的综艺节目《少了萌娃囧爸霸屏》，夺了喜剧人扛起收视大旗。小月月几乎天天上线，宋小宝搞笑搞得自己累病了，贾玲逗趣逗得自己累瘦了。照此趋势，2017年的综艺节目会将如何续写精彩呢？从各大卫视2017年晚间的综艺编排来看，竞争显得异常激烈。湖南卫视收缩周播剧场，开辟周四周日综艺板块；东方卫视进行主题化扩展，突出喜剧、户外真人秀和脱口秀三条线，稳守周日王牌节目；北京卫视将跨界 IP 发挥到极致，扩张周四至周日的综艺季播版图。看来各大卫视都准备好了自己的收视策略，而国民导演冯小刚、张艺谋等也将在2017年的综艺领域施展拳脚。此外，明年有一种综艺新模式也引人关注，即将影视剧作为 IP 开发综艺节目。比如湖南卫视有盗墓 IP 作者南派三叔的72层骑楼，浙江卫视有徐峥的囧系列电影的实在囧图，东方卫视的极限少年团之觉醒者则来自郭敬明的电影绝技。看来都是要放大招的节奏啊。而另一方面，网络综艺的发展速度已经超乎想象，它已经从2015年的35档节目总量猛增到各家视频平台坐拥10档以上综艺节目的程度。马东、薛之谦、大张伟更是凭借网络综艺成为热门话题人物。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2017年的综艺荧屏将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娱乐有观点。 身上那双大眼睛无限畏惧，在人群中变成寂寞，青春这本其实小说翻到第几页，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概念，眼神有的瞬时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转身奔向无限未来，从第一眼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第一眼我的起点，后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都在我的第一眼，身上那双大海不应无限畏惧，在人群中变成寂灭，青春这本其实小说翻到变成感言，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未来从你一眼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一眼我

却没有再联络。 随心好音乐，感谢你在晚间的20:22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代班 DJ 方天。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带出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好像自从这些资深的女歌手们，包括梁静茹啊、孙燕姿啊，乃至再老一点的像那英、王菲之类的，她们只要一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会把自己的演艺事业和歌唱事业偏重到生活这一方面多一些。比方说呢，梁静茹前几天就闹了一个也不算是笑话吧，就是很让大家热议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前两天呢，梁静茹花费心思烹饪了一桌的丰盛午餐，然后把饭菜的图片拍照发到自己的微博上，但是却有网友发现其中有一个土豆的菜却没有削土豆皮。结果呢，就有一大堆热爱美食，当然也还蛮热爱梁静茹的网友在这条微博下评论留言说天后你这个做菜怎么不削皮儿啊。然后梁静茹对此还真的很认真地回复了很多个网友针对土豆不削皮的回复，所以呢最终还发了专门的一条微博来解答，就是为什么土豆不削皮呢，就是觉得土豆带皮一块做菜很好吃。所以各位家庭主妇们，如果以后自己做土豆的时候懒得削皮，你就可以说是梁静茹小姐教我们的哈。 好了，不开玩笑了，接下来嘛 FM 100.5继续送上歌曲。下一首歌是来自王铮亮为他新出生的小女儿创作的同名歌曲，就以他小女儿的小名，他女儿的小名叫做球球，就在 MyFM 100.5。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我从没有看不够一个人的脸，在你来这个世界之前，你蜷缩在我怀里慢慢睁开眼，我的心开始变得柔软。当你在我的眼中蹒跚摇摆，等你在我的耳边唱起歌来，等你在我的你是推门回来，等你有一天慢慢离开。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是你让我更懂了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谢谢你美丽的到来。到两个人脸庞，心底也加上两个善良。世界和平偶尔也会有一些疯狂，要记得从容温暖坚强。看你在我的眼中走向人海，看你在我的旁边牵个人来，看你在我看你时笑了起来，看你有一天自由离开。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是你让我更懂了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谢谢你美丽的到来。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牵肠挂肚我的亲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完整我此后的未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啾啾。 My FM 100.5。

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啊、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回天找到新发现，有疾风吹呀、啊、吹，尽管给我两考验，笑与脸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音乐不眠夜，我是今晚代班 DJ 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翻唱自邓丽君的经典粤语歌曲《漫步人生路》。其实你会观察到刘德华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既没有音乐作品出现，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影视作品。但是呢，人家华仔虽说不在江湖，江湖上依然有他的传说。有消息说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就会有一个香港的著名歌手要翻唱刘德华的经典抒情歌曲，但是具体是哪一首歌呢，相关的消息还没有指出。所以如果喜欢刘德华的话，就可以期待一下今年春晚的声音啦。接下来 MyFM 100.5继续送好歌，下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最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总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北京时间来到了20:51，各位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 音乐不眠夜。这个声音是来自今天晚上的代班 DJ 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1月17号星期二，白天最高温度是20度，夜晚最低温度是-30度。全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可能局部地区会有雾霾出现，希望各位路面上的司机师傅要做好思想准备，谨慎驾驶咯。接下来 MyFM 100.5送上这首好歌，来自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就在 MyFM 音乐不眠夜，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听歌咯。

忘，不肯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信仰无月光。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